我早就找好了，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 啊、哦、是吗？在哪儿啊？ 来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儿点儿。87.6，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新年好，这里是2018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节目展播。那么在这个时段陪伴您度过的是主持人尚远，首先祝您新春大吉，万事如意。尚远给您拜年了。咱们中国人呢讲究过大年唱大戏，那么今天呢尚远陪您听听戏，我们为您准备了一组京剧名家名段，我们在戏韵悠扬当中度过春节美好的时光。京剧剧目浩如烟海，有唐三千宋八百唱不尽的三列国之说，题材来源广泛，大多数取材传奇剧本、演绎小说、民间传说等等，尤其是从昆曲、梆子等等剧种声腔的剧本当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京剧剧目当中有不少取材于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尤其呢是以三国戏的数量最多，流传最广。这个时段呢，我们请您欣赏京剧剧目当中《水浒》题材、《西游》题材的名剧名段。《水浒传》是四大名著之一啊，一般认为是施耐庵所写的。那么内容呢，是北宋末年以晁盖、宋江为首的各路英雄好汉在水泊梁山聚义，共谋大事，后来被招安，大致是这么一个梗概。这其中的很多人物呢，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但是又有不少精彩的情节是虚构的。水浒戏啊，过去的京剧班社，后来的京剧剧团有不少传统戏经常上演，您比如说唱昆腔的探庄、扈家庄等等，还有呢是皮黄声腔或者梆子声腔的清风寨、乌龙院、翠屏山、大名府等等。近世以来的新编剧目、整理改编的剧目那也不少，很著名的有什么三打祝家庄啊、李逵探母啊、李逵大闹忠义堂等等。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一段李逵戏《李逵下山》。这出戏呢，当年是由中国京剧院根据丁甲山改编而来的，整出呢是李逵大闹忠义堂，由袁世海首演，后来的很多架子花脸名家都演这个戏。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先生演唱的《李逵下山》。

条叫荒唐，临行之言呢与我记心上。怎奈是闻得几阵的几阵的热酒香，酒香饮的我好中央，要知牙关不学不香，开开了大案不那么小，急忙朝前闯。 京剧剧目《浩如烟海》有唐三千宋八百唱不尽的三列国之说，题材来源广泛，大多数取材传奇剧本、演绎小说、民间传说等等，尤其是从昆曲、梆子等等剧种生腔的剧本当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京剧剧目当中有不少取材于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尤其呢是以三国戏的数量最多、流传最广。这个时段呢，我们请您欣赏京剧剧目当中水浒题材、西游题材的名句名段。刚才您听到的是尚长荣先生演唱的京剧李逵下山片段，那么下面呢要请您欣赏西游题材的剧目。西游记是中国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整个故事以唐僧取经这个历史事件为蓝本，大家伙都知道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一路之上是降妖伏魔，最后取得真经，情节跌宕起伏的一个故事。西游题材的剧目啊，在传统京剧当中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其中不少是以猴戏为主，顾名思义呢，就是京剧当中以孙悟空、孙大圣为主的戏。您比如说闹天宫啊、闹龙宫啊、三打白骨精等等，很多武生宗师杨小楼、尚和玉、盖叫天都唱猴戏，后来李万春、李少春唱的更多。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杨小楼演唱的京剧《安天会》，也就是后来的闹天宫。这是一段珍贵的唱片录音，您听听杨小楼先生演唱的《昆牌子》。 亮亮，英雄将军日夜夜是亮亮，这是好东西你能指定，拔下毫毛便不口袋送这回去。哎呀，这只黄鼠闯的不小溜了吧。 以上您听到的是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1929年杨小楼灌制的唱片《安天会》。您听他的孙悟空，哎，真是颇有几分仙气，嗓子好，唱得非常有气派。说到西游题材啊，还有一段老生剧目，其实大家非常熟悉，就是沙桥鉴别。唐僧要往西天求取真经，那么唐朝皇帝唐太宗呢，给唐僧预备应用之物，然后呢送唐僧踏上取经之路。这出戏啊，不是降妖除魔的故事，是送唐僧出发的故事，是以唱功为欣赏点的。当年余叔岩先生曾经灌制过唱片《沙桥鉴别》，那么后世呢，很多老生名家常常贴演这个剧目，这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陈大户。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陈大户演唱的京剧《沙桥鉴别》片段。 长岭南，披个山巾，吹红鸾呐， 以上您听到的是陈大户演唱的京剧《沙桥鉴别》片段。这个时段主持人尚远跟您聊的是京剧剧目当中《西游记》题材、《水浒传》题材的名家名段。听到这儿呢，这个时段的春节节目展播就暂时先告一个段落，请您继续关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主持人尚远祝您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金鸡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